课的时候提到的方式叫造假丸。那这个我本来说造假丸好像那个煲汤啊，不是煮到像石煲汤那么浓，可是就昨天晚饭的时候有一个用过造假丸的老朋友跟我讲，就是造假丸有效的话需要把煲汤煮到像煲高那种才会有效。他说如果只用一般般就是煲汤，对了，同学有一个初学者要说一下啊，炒子要呆破啊，就是说才煮得出味道。那我刚刚说的是任何汤剂的那个炒子在煮的时候都要呆破的。那他就说他煮的那个糊糊的啊，就是有一天他说在那他不是炒高了嘛，他说他要用这个灶台上排烟油的话，是那种圆圆的小颗啊，一天九小颗分三次，然后都用枣糕吃，这样子的话第二天大便的确会有排出像烟垢的东西。但是呢，如果不用那么浓的枣糕就没有效。所以某个程度来讲，可能那个煮的很浓的枣汤，它可以让这个药物的药性跟身体更有一种粘合或者是摩擦的感觉。因为枣是很助湿的药啊，所以就是用这样的方法才能让它起效。不过呢，如果我们今天谈比较浓浊的话，这个皂荚丸在千金方里面还有什么桂枝加皂荚汤之类的方法，就是你今天如果任何一种咳嗽，因为我说藤栗子加外挂药，就是任何一种咳嗽，如果你就是觉得这个痰好像特别灰黑脏脏的，那你的任何一个咳嗽方里面你要放点肥皂荚煮进去，并且也多加几颗枣子，这是可以的啊。但同学听得懂吗？就是我们咳嗽片的零件就这样子用挂的。那另外一点就是今天早上我忽然之间想起啊，需要再次的提醒一下我们的这个用户端这边，用户端都没来了啊。那就是说要再次提醒一下用户端，因为我们用户端的工程师是第一次接触中医，所以然后呢，昨天这个业主是跟我讲啊，那到底要叫业主还是叫表哥啊？我也不知道。这个叫表哥就挺触眉头的，对不对？所谓的挺触眉头的，就是说，比如说在台湾，我的同学都说叫叔叔挺触眉头的，因为我说李莹叫我叔叔，因为我跟他妈妈很好，他就觉得叫叔叔好像叫你跟我妈妈很好，然后就就觉得不是滋味啊，就我平常讲话要画个叉叉那种句子，就是请你什么我妈啊，那所以就是叫叔叔挺触眉头的。那当初那个上海的李欣老师曾经开玩笑的给我取一个外号，但我这外号我并不想念，他叫我中医界的王语嫣，就是知识渊博，然后不会看病之类的。那这个然后呢，那王语嫣为什么要读书，对不对？就是为了把一生的所学献给表哥，这听起来太恶了。业主好了，对，还是叫业主好了啊。就是，那这个业主这边是昨天是提到说，我们这些伤寒论的这些医疗上的这些我们教的上课教的这些东西，临床上还是不适宜先用人工智能去消化它，要先做工人智能，是吧？也就是要就是老老实实，就是木板上钉钉子一样，就是要很清楚的这个阵你就是要开这个药，就是要先用工人智能去画出那个逻辑的条条框框。那但是这件事情，因为我们的就是使用端的工程师第一次接触中医啊，那所以呢要请各位工程师了解一件事情，就像我们那天讲到一个我们《伤寒论》里面觉得至为平时的方剂叫桂枝加附子汤，结果在座有效医生说我们没有，在学校都没有学过这个，对不对？所以当我们在画这些图的时候，可能你的用户端 会对你的使用者，比如说是某某医术还在地下室等级的那种医馆的那种来混饭吃的中医，当你跳出一个选项是造假丸的时候，他说不定第一个反应是这个药没听说过，然后他真的要开的话，他也不会想起来或者知道要用煮的比较浓的澡汤，就是所以这个时候，这个用户端就变得很辛苦，还要什么妈妈贴心小叮咛豆知识，造假丸要用煮的很浓的澡汤哦，就是必须要用到这个样子，就是但是这个也就是啰嗦到这样的一个电脑工人智能啊，我觉得也不至于不讨喜，因为呢，据说当初那个会在地板上跑来跑去的那个自动打扫机器人，一开始很受欢迎的时候是他毛病很多的时候，因为那个毛病很多，动作就撞到啊或者怎么样的时候，那个主人觉得特呆萌，就给他取名字，就我们家的小乖今天扫地又呛到了什么的。但是呢，等到他们公司再改良再改良，那个机器人变得非常完美无瑕的时候，大家对他已经没有那种宠物感了，所以就开始销售下滑。然后后来请了一个所谓的小数据专家去调查，为什么我们的机器人不热销了？然后原来因为他现在已经失去人性了，所以要把他的缺点再放回去啊，有各种杂音啊跟问题，然后他才能够再次成为人的宠物，而不是工具。所以就是依此要领，我们的客户端让我们的这个程式啊能够做到，就是主人在用它的时候会觉得它很呆萌，然后跟你多聊两句。然后会说：“哎呀，你开错了之类的啊，就是你自己看看要如何进行这个对话啊。” 我前面的那个澡，刚才把澡皮都去掉了。 啊，那就是那个朋友他住在前面，朋友是把澡的整个皮都去掉，但是不是啦？澡是煮到够软了，随便滤一滤，弄那个皮就滤掉了。那就是它只要破了煮久了，那个肉就煮化出来了。这个，那我们呢，再看回讲一第四页的这个太阳病的一些其他的主要方剂。那这个五苓散因为在《伤寒论》里头出现好多次啊，所以我随便翻一翻好了。第一次出现在哪里啊？这个 七十二页 的行不行？还是哪里有更早的？ 75页。 我们用7042来看好了，好不好？因为其实主症就是很单纯的。那个，它这个五苓散啊，它一开始的叙述只是说，如果出了汗以后人发干的话没有关系哦，休息休息，稍稍喝一点水就会好了。然后他的五苓散的健身后面的，如果这个人脉浮、小便不利、微热、消渴者，五苓散主之。所以五苓散其实我们平常在治一般般的家常病的时候，并不强调要这个脉浮，所以主要就是小便不利跟消渴就可以了。小便不利，小便尿的不顺，或者尿量比较偏少，那但我不太好意思说频尿。因为五苓散的小便不利比较不包含到频尿，所以你就会觉得好像小便怎么那么少，有点尿不出来这样的感觉，就是没有尿的那一边的小便不利。那个什么肾气丸的那个尿崩是比较尿多的那种小便不利。那就五苓散它的药物结构啊，你看它的那个分量看起来有一点怪怪的啊，就是这个叫什么一两几株。那像汉朝的禁卫是不是就是等到晋朝的时候就会说六株是一分，然后四分是一两，可是到汉朝的时候还没有那个六株一分的分这个单位词，所以在张仲景的书里面如果有出现分的时候，你会知道它很可能不是汉朝的原始版本，可能是晋朝以后经过修改的。 那五苓散它的这个写法就是一个比较没有经过修改的写法啊，就是那也就是说，这个十八的话，就是如果我们用分来算的，就是三个分，那一两六株就是五个分，所以就是它的比例是三五三三二，这样子的一个比例，所以你平常看药单的时候就是三五三三二的比例一起打成粉。那白术的话，因为它是一个比较化水利水的药，所以我们临床上面如果这个人湿气重点，换成苍术五苓散的情况也很多。那至于五苓散的药效，如果你让它药效很好的话，我会就是那个所谓的桂枝就直接开六桂啊。如果你五苓散今天是要用来减肥的话，有个五苓散的变化就是用桂枝放肉桂，并且再加人参，叫春泽汤，那个减肥起来会比较有力道。当然五苓散不是一个减肥药，不过话又说回来，我反问一下啊，各位同学看起来好像太肥的不多，但是如果同学有肥过或正在肥的话，你觉得作为一个肥人会比较容易口渴小便不利吗？不会哈，所以主症基本上是不合的，所以这个只能说是用病机来借用而已。那这个五苓散，它这里面的药，最多的是泽泻。泽泻这个药物呢，关系到那个比较玄学的中医的那什么精气神之说的地方。泽泻的药物的作用是，就是我说人参比较是补五脏中的精神嘛，对不对？那或者说心中之神，五脏之精。那如果这个五脏之精，你要想要让它走出来帮你做事的话，运转五脏之精的药物叫做威灵仙。那泽泻就有一点像是威灵仙的相反，就是让精能够回到五脏去休养，就是跑出这个五脏这个动物园的野生动物叫它回来。所以泽泻是让这个中医那个非常形而上的那个很难定义的精这个东西可以回到五脏去。所以在这个运化水的药里面，如果有泽泻的话，尤其是五苓散，他会认为说这个人的精跟那个太阳病在说的那个寒水之气是有一个高度重叠的正相关的。所以你用了泽泻这味药的时候，这个水会比较去到它该去的地方，就它知道该去哪里，也就是水所提供的那个气的导体，所谓的一颗一颗的质子的那个氢离子这个东西，在中医的领域不能等于中医定义下的全面的精，但是却有重叠到的部分，就是有一部分人体的少数派自由原子是这个氢离子这样子。所以这样就会受到泽泻同愈，这是泽泻的一个面向的药性。那泽泻另外一个面向的药性呢，是去除水中的不干净的部分，像之前的什么泽泻汤什么东西，就是去血中之痰啊。而那个血中之痰，以今天的科学角度来看，又觉得可能是一种油油的感觉的东西，也有可能是血脂肪之类的，所以就变成这个泽泻一直被现代的中医拿来当作降血脂的药物。但是我个人是一直都搞不清楚血脂到底是高一点好还是低一点好，所以我这个降血脂这件事情，我本身如果遇到一个病人，我大约是看症状在开药，而如果人家告诉我说不得了哦，我胆固醇很高什么的，我通常会觉得这个东西我如果没有看到症状的话，我其实不太能够单独的调理这个胆固醇，但是我会有一些做法，但是我还是觉得这个做法上我有一个存疑的地方啊，就是那个日本那边有不止一次的研究报告提到说，就有一个报告是说 胆固醇超过，不论好坏啊，就是胆固醇超过280的人，发现他统计下几乎没有人得癌症。那胆固醇，然后又有一个报告是胆固醇超过260的人得癌症的几率远高远低于那些胆固醇比较低的人。那这样子的话，如果你一般般医院做健康检查，你现在胆固醇230了，那医生就说，你要注意一下哦，对不对？但是如果是这样的话，然后但是当然现在胆固醇跟心血管疾病有没有正相关也已经被洗白了，就是心脏那个血管堵塞的那个东西不是胆固醇塞的，所以胆固醇如果多一点也无所谓了。那因为有这样的种种新的报告出来，所以剩下就是什么三酸甘油脂是不是太多我们台湾有说叫不一样的名字这样子，那到底那个多了好还是不好，那我就不是很清楚了。而且曾经过去有不止一位比我大一点的中医前辈提出来说，这个人呢，同样是那个油吃到身体里面容易塞血管的第一名是什么芥花油之类的，就是某一种菜油，然后最不塞血管的反而是猪油。就是这个又是一个当然是中医前辈的归纳，不是一个真正精确的科学了，但是就是这个每一种油它所携带的某种生物的能量会不会影响它进入我们人体以后的作用呢？所以这个也是不知道。所以这个今天的各种养生观点啊，我比较我这样子插题插出去的话，我还回得到泽泻吗？对，泽泻，我就是说，我们未来说本草童话故事的话，就是我从前有一次啊，就是种了好像种想要用一个大水盆，想种一盆荷花或什么东西，那就想给它施肥嘛，所以就那个水施肥，然后就家里面每次吃什么排骨饭啊，什么剩的排骨就往里面丢，然后什么的，就是吃鱼啊，那鱼骨头就往里面丢，就反正剩菜就往那水里面丢。那你知道很快就变成一缸冒着泡泡的那个全腐烂的污水了，对不对？那个一大盆又很重，所以一盆水臭在那里，我又端不动去倒掉。然后这时候就想到说，这必须开药了。然后就跑到我们台北的家乐方式啊，去买了一小株泽泻丢进去，2天水就完全清澈，臭味没有。就是泽泻是能够让人体里面的水变得非常干净的一个药物，就是能够把水中的脏东西都去掉的一个药物，当然是这样的感觉。那刚刚说回那个现在有的各种的养生议题，就像是即使是我好像也会觉得身体的体质是暖一点比较健康，好像阳气够也比较健康之类的。可是阳气真的跟体质的寒热是正相关的吗？就是真，因为同学有人提出了大哉问的真阴真阳这种话题，就是那个东西真的跟体质寒热是正相关的吗？这个也是一个问号。那所以或者是下课也会有同学这个就是说，叔叔你烟量不要少抽一点啊这样子跟我讲。那我真的不是死鸭子嘴硬说我抽烟没事，也不是死鸭子嘴硬告诉你香烟是对人体好的不是这样子那但是呢，我个人对于这种种的养生我一直都是有一种我的基本盘的想法是这样子，因为我没有结婚没有小孩，我是一个人过日子，所以我的时候在，而且我这个人呢又是那种笨手笨脚的很容易摔跤碰到头的人，我常常在厨房一头就撞上我们家抽油烟机什么东西，然后也常常走路的时候忽然一个打滑，所以我觉得我这些年摔跤的技术都越练越好了，就是我只要一摔就会立刻让自己滑成屁股着地之类的甚至人还没有过就55岁屁股还有点肉，用肉厚的地方着地之类的，或者是我摔脚踏车 就会电到就是整个人平摊的着地。哦，听对，就是听庄子讲的，说是喝醉酒的人摔车受伤度最低啊，所以要放松全身，让自己整个被撞飞，然后平平的瘫在地上，这样子受的伤最少啊。那结论上来讲，也的确是。那可是呢，简而言之，就是我是觉得地球是很危险的，你不想混你就回火星去吧。我自己一个人在家过日子，我也觉得说，我今天在洗澡的时候啊，不小心打个滑，头磕到那个什么水泥的浴缸边上的时候，因为我家浴缸渐渐重启了，是那个不是那个塑料，但是都很硬嘛，对不对？就是一个打滑，其实万一摔到一下怎么样，然后我也没有人会来帮我，你知道，差不多在那个时候就结束了。我是这种感觉。因为而且我是因为笨手笨脚到，就是每天出门骑机车都很不确定我是不是能够活着回家的，因为我有时候不被车撞，只要有车靠靠，我就会吓到，然后机车自己乱扭一通，就是之类的。而且我又是那种常常说很呆屎的人，就身边的常常会发生很多厄运。就比如说有一次啊，那个黄克力助教，就是跟我走到台北的生源药局去买一些药啊，好像那天是不是买野生柴胡的那一天，我忘记了。就是什么叫野生柴胡，就是我们要做那个修补伤口的那个黑玉膏，然后黑玉膏需要一个药材是这个淘宝网上神出鬼没的大橡皮，就是有那个橡皮磨成的粉就会比较有效，所以我们就去生源问，有没有橡皮。那当然说，我们的这个正规药局是不卖违禁药品的啊。然后呢，过了一会儿呢，他就拿了一包粉给克力啊，就因为他想克力要带回大陆嘛，上面贴个标签，然后就跟克力说：“你要的啊，野生柴胡在这里。”我听了就大喊啊！我说，我跟生源店讲，我说我一向柴胡是不用到那么贵的。我用普通的人工种植的普通柴胡效果就很好了，你刻意卖人家野生柴胡什么意思嘛？啊，欺负大陆人土豪是不是？然后生源药店员很尴尬跟我讲，啊，这是那个满山跑的那种柴胡啊。啊，就是大概是这样的故事情节。所以其实呢，你们如果要跟克力讲要去让他们团什么黑玉膏之类的东西，其实他们是有原料的，只是没有心情炸30个鸡蛋哦。你要帮大家炸，你左邻右舍会冲过来揍你哦。我有一次做一个自己随便抹伤口的药膏，因为我家在台北的位置是很繁华的，有点像住在北京的三里屯正中间哦。那有一次我只不过是要做一个，就是因为黑玉膏药的话还要去跟尹宁跟丁拿嘛，我嫌麻烦。那我有那个时候刚好也想要补刺一个刺青，觉得说刺的时候涂一点上药比较好，就想说我做一个小分量的，也不要放橡皮好了，因为刺青的伤口没有那么大。那就炸3个蛋黄做药膏，就这样子。我炸了3个蛋黄，我家跟隔壁有一个叫收购百货公司，你知道，你们大陆有收购百货公司吗？啊，有哈，你们大陆家说过吗？就是说，总之隔了一条巷子，还蛮宽的巷子，是那个百货公司。结果呢，我就炸3个蛋黄而已哦，炸到让我们家管理员上来按门铃，说是隔壁的收购百货公司来抗议，说他们周年庆办不下去了，因为你这个蛋黄。啊，就谭先生啊，就是什么时候炸完了？拜托，那百货公司不要开了。炸了200个啊！那你家是开什么？你家旁边都是荒野是吧？ 还好啊，开的冲，反正一个礼拜那个烟那个味道才散掉。 一个礼拜味道才散掉 啊！对，那个炸蛋黄非常的臭。那我用一个比较题来跟你讲啊，就是好比说，如果你家的房子租人，那个房客不小心死在家里面，然后被有人发现，然后尸体全部都腐烂了，然后才被人发现，然后把这个尸体搬走。那个残留的臭味也不过比你那个残留久一点而已。 对，因为它的那个味道是连着油嵌到墙里的。所以这个一定要有大牺牲的精神的人，或者是愿意牺牲隔壁的搜狗的人才能做的事情。啊，所以不过要去那个抽也是有方法，就是买一台那个马力那个功率比较好的臭氧生成机，关起家门让它制造臭氧，臭氧可以把那个臭味分解掉，就是可以浸进去分解掉。啊。 对啊， 有人喜欢，就好像已经死过一只猫，然后把尸体没有拿走一样，这种感觉。那，我刚刚讲的是关于养生的观点，我又岔提到做炸鸡蛋黄去了。那今天是充分的开放游模式啊。那这个我要说的是，人生是很危险的。就克利跟我去森林买东西，然后呢，我就说克利啊，你会不会骑脚踏车？他说会。我说我跟你讲，其实这个会骑脚踏车的人就会骑机车，那我这个机车你要不要稍微骑一下？我说你也不要骑多啊，就是这里是森林门口，旁边有一个巷口，你就骑3公尺，慢慢的骑，练习到那个巷口右转停下来，这样就好了啊。我说机车跟脚踏车一样的，只是重一点。结果呢，可以啊，只是一吹油门就连人带车，他就一个头就重重的撞在森林门口立了一块所谓的228，就是蒋介石屠杀台湾人起始点纪念碑，就这样撞上那个碑。那天柯林都吓死了，因为那个碑是有锐角的。然后他说，但不是安全帽挡那一下，我今天就死在台湾了，而且这个叔叔也害死了。就是我就觉得人生很危险的，所以我对于各种的养生法都是一种养了又如何，万一养得很勤奋还是出事了，我就会觉得很不甘心。那个我说我2014年病得快要死掉的时候，在那个医生告诉我可能活不过今晚的那个时候啊，我最后想到的事情是，我美国的家里面冰箱还有2罐哈根达斯的一个柠檬的一个不太肥的雪梨冰还没吃完。我那时候会想到的是，早知道今天要死了，这个时候就要把那2罐吃完。就是你知道，人到死真的死到临头，就是想这么无聊的事情。所以对我来讲，就是如果有一天我真的要死掉的时候，真的出了什么事要死掉的时候，我觉得我可能会心里面很不舒服的事情是我想做而没有做的事情，我认为可能会是这个。然后又或者是可能会心里面很恨的事情是那种，他妈的，我挨饿挨了那么多年，养生这个样子，就今天居然他妈给我得癌症，就是可能会有怨气累积到爆表，害我死后或者超生的，可能是这种事情。所以我一直觉得养生活动可能会增加我灵魂的重量，所以不太敢养，怕养到一半忽然横死的时候啊，灵魂不甘心，变成一个什么灵之类的啊，就是，所以对我来讲，养生活动有灵魂上的风险，所以我不太敢进行这种增加人生的遗憾，但是自以为能够活得比较久的这种设计感的事情。那又或者说，我的课本来出去一直在讲，就是总的来说的话。人体的健康大约的，总的来讲还是副交感神经能开展，然后免疫力比较好的人相对健康是好一点，对不对？就是能放松就比较有免疫机能的人，身体比较活性化的人比较好。那这样一种副交感神经能够开展的健康，那它的杀手我们就简称自律神经杀手好了。就是什么事情会让自律神经紧张？那我一向都说杀手网是代偿反应，就是一个人努力要表现成一个是比真正的自己更好的人，这样的一个作为，就是这个东西你们叫上进，是奋发上进还是装逼我也不知道，反正就是因为对现在的自己感到不满，所以努力要表现出我是很好的，值得活在这个世界上的，就是简称存在危机的这种。就比如说因为我的周遭的朋友啊，他们都很有文学素养，所以我今天也要奋发练书法了之类的，这种事情是最伤害你的健康的。 所以就是没有爱，可是为了让别人看得起你而奋斗的事情，就是最伤害你的健康。这个是不仅仅是人体的健康杀手啊。所以我会觉得，如果你真的要想要养生的话，最有效率的做法是先从你的人生把这个杀手网拿掉。然后杀手第二名是不能活成自己想成为的人，就是你明明是想要做一个一天只工作3小时用少少的钱然后来花很多时间玩的人，可是你却变成了一个一天工作8个小时赚很多钱然后每天都在处理一些你不太想处理的事情，这样听得懂吗？就是人其实有一个自己真心觉得最开心的活法，可是现在很多时候我们都会因为那这个东西都是一点一点歪过去的，就比如说可能你本来刚出社会的时候会说我这个人也没有特别要奋发，我的能力差不多能够要到一个大家能够觉得我工作就工作不错的一个位置，就是大家就我在这个地方有对社会有贡献，然后一个月就差不多挣2万，对不对？那我挣2万呢，吃喝玩乐用掉一点，然后有其中留下2-3千，可能再做一点小投资什么的，那生活这样子你很舒服。可是你上班没有几天，可能你的同事跟你的家人就会开始跟你讲说，哦，这个年头啊，你最好要有一个房产，就是比较能够安心。然后你就会觉得好像大家的意见也不错，然后就接付个头期款，背一个房贷。那你背了那个房贷之后，你就不得不让你自己要找一个钱更多一点但是更忙一点的工作了，就是你是因为别人的几句话然后决定去多背一个房贷，然后你的人生就不一样，然后你就蓦然回首发现我现在过的完全不是我喜欢过的日子。就是这样，这样的故事情节是人的健康的第二杀手，但是这个第二杀手的杀伤力其实远不如第一名的代偿反应，因为代偿反应是直接炸绝因，那个伤的最重。那第二名的杀手是不能成为自己想成为的人，不能活成自己喜欢的生活方式，那这样是健康杀手第二名。那第三名就是时不时把你的哨音抠掉一点点的，就是常常还在跟后位不好的人事物相处。后位不好就是这个单我去上了之后觉得累得要命，或者是这个人我跟他讲话一会儿吃个下午茶聊个天就觉得好累，就是这样的对象你还觉得哎呦因为怎么样怎么样所以还是不得不跟他相处。那因为像有的同学或者是业主问我说，那个讲课是很伤气的耶，那个你这样子演教9天你真的撑得住吗之类的。可是我觉得其实因为我很喜欢教书这个工作，去做我喜欢做的事情并不会真的从心理上感觉到那种疲劳，会觉得整件事情是很好玩的事情。所以就算是累，那个累也只是有点像是那个什么我去香港逛街一定要吃8顿饭的那种累，就对我来讲还是快感度是比较高的。当然哦，讲讲也觉得哎呀好伤气哦，然后来倒一点生态糖到茶一点，就是硬体保养还是要做一下的啊。 这个样子嘛，不然老师都带头不吃药的话，同学怎么会乖乖吃药呢？我们教我对不起哦，满出来了啊，这个药啊，我等的爱真是满出来了，泛出来了啊，就是尔康对紫薇的台词。就是因为我们做中医的最不能信任的医生就是身体很好的医生，因为你知道我遇到过那种每天练气功身体好的不得了人，那么这一本上来的我没有办法吃过。对，那个质感完全不一样，他这个人看病是没感觉的，就像那种很咳嗽过的人开咳嗽病的药方会开得非常精准，就是都是要病过。所以各位同学，如果你没有病过，所以医术上不来，那也是你的福报啊。哦，所以对不起，武林散岔提到养生的话题，就血脂肪的地方岔出来了。我就觉得这个人的健康真正的三大杀手，你把它去除了， 然后其他的再来说，就是其他的养生再来说。而且我觉得我就像我在庄子课的时候常常提到一个在场反应，就是我说啊，我有的时候会动念头这样想，说你，我想同学可能有类似的想法哦，就是我会这样子想说，哎呀，听助教这样下去啊，怎么不勤奋啊，这么散漫，这样子他的人生会出问题的，所以我要督促他，让他好起来，这是为他好。同学这样的念头，你应该不会觉得很陌生吧，对不对？会能够理解，对不对？可是呢，我后来就发现，原来我这个希望别人好起来的念头，本身是一个代偿反应。因为呢，我后来发现，我每次会这样子想，丁助教应该好起来的时候，都是他什么上课忘记什么东西啦、转笔啦什么的，搞到我的时候，我会希望他好起来。所以我就想说，我来试试看，如果我下一次上课就不请他当助教，他那些毛病都搞不到我的话，我还会不会每天在那边希望他好起来？结果我试验之后发现，当那个人搞不到我的时候，我巴不得他赶快死一死算了，完全不会希望他好起来。之前在相处的时候，对他的所有的那个爱都没有了，只是转成讨厌，你去死。所以我才知道啊，就是当我有被人搞到的时候，可是我们的自我想要端逼格，所以被人搞到我就是受害者，对不对？受害者听起来很怂，那我们的逼格不想认怂，所以就要端高自己，然后去想成我是一个救世主，就是受害者反转成救世主，然后觉得哎呀，丁助教有好多毛病啊，他这样怎么办啊，我要怎么样来点醒他、度化他呀，变成这个样子。所以我自己是认为，人的这个很多种冲动可能是这样子的一种机转的代偿。所以我这样说好了，可能我本来是一个很在意人要早睡，什么东西不要乱吃，那个冰可乐不要喝，就像我多少时候遇到那种比较陌生的朋友或者助教啊，朋友或者同学，看到我跟助教在那边灌冰可乐的时候，都会说啊，你自己是教中医的，怎么这样子的那种表情。那我的助教就淡淡然的回答，我今天学中医就是为了我被啤酒含到的时候可以吃五醋鱼汤解掉，然后我被可乐含到的时候可以吃理中汤解掉，我是为了那个继续狂吃狂喝的这东西而学中医的，这样你明白吗？就我的助教都这样吼回去的，就是不是为了给你以为养生这个不吃那个，不是，我是为了能够吃这些东西所以才要学中医的啊，就是一天吃了八顿饭然后完全噎到的时候，你可以有那个什么理中汤加那个平胃散再加那个健脾丸，你知道那种消导的药，能够立刻把它，立刻把那个大便敷出来，然后继续去吃。就是我们是为了不养生而学中医的，就是不是你们外人以为的过着那么神仙的生活。那我的认为是这样子，可能当我刚刚说的那个人类健康头三大杀手，我还一直有保留这些问题的时候，我会很激烈的想要养生，就像我会，当我还保留着，其实丁助教真的没有那么坏，他会比他糟糕多了，我只是举例而已。那个，就是当我还把那个人抱在身边的时候，我对他会有浪涛汹涌般的慈爱，想看如何能够帮助他好起来之类的。我真的觉得那个时候，我就是他的心灵的灯塔，超级有放光。但是等到把那个人推开了之后，你才会发现那是完全没有用的后光，不知道在照下什么东西的。那同样的，我个人也隐隐有这样的感觉，就是人类健康头三大杀手，你还紧紧的抓着他的时候，你真的就会一直在想，我今天要吃什么比较健康，我要早睡怎么样？因为养生花招还要慢跑或者什么做什么进运动量拉筋，这些花招是没完没了的。可是你真的在你的人生里面把那三大杀手都拿掉的时候，你就会发现，哎呦，今天本来就是预定去健身房的，现在也不想去了；本来预定去练瑜伽也不想去了。哦，本来是预定要吃很养生的东西啦，现在转来去吃牛排了。这样你那个养生的冲动也会消失。就是你这个地方有什么地方有个缺口， 然后代偿成各种各样的养生冲动，我是有怀疑这件事情的可能性。所以就是关于养生啊，所以我大概是这样说，就是我们的这个课程真的不是在教你养生。我会觉得人呐、啊，不管怎么样，要病的时候就会病了。我是这样子觉得这件事情。那只是呢，我一直觉得生病是潜在意识及表面意识的一种情书。那如果你理解情书的能力有变好的话，那就会有可能就是这个潜在意识跟表面意识的沟通，能够用比较小的情书就达到它的传递讯息的效果。就比如说，我2014年到大陆工作，那样的一个工作模式，我一再强调，就2014年大陆工作，其实每个人都对我非常好的，就我不是因为被欺负了所以怎么样，而是这整个的业界的一种互动关系或怎么样，我难以适应的地方。可是那个时候，我已经答应了那个合作厂商说，这个课我各位每个月来一趟，教一年这样的。我那个时候就是有一种好像要守信用的心情，也不敢毁约，而且你知道，平白毁约，人家合约上也不知道写什么东西，虽然我都没有签过，都是小黄签的字啊。但是我也觉得说，万一毁约，如果最后人家要求什么赔偿什么的话，我可能也很麻烦之类的。所以因为有这些黏黏缠缠的，或者说道义，或者说人情，或者说实际的得失的考量，那做就觉得好像很不爽快哦，那我也不敢把这个工作辞掉。那2014年就真的大病到，就是真的就是差一点点的断气的程度，然后就人家觉得你都已经死成那样了，那也不好意思让你赔偿了，然后就放过你，对不对？就是，但是那个时候就是因为我是明显的好像就是来到北京工作就哪里都不对那种感觉，好像全身哪里在痒一样。可是我觉得，哎呀，既然答应了要做一年，那个时候已经骑虎难下了，所以就要有一场大病，大家把那些老虎一起打死，这样才能下，就这样的一种感觉。可是那一段时间过，然后我就痛定思痛，就觉得说，那以后我就再也不要受委屈了，因为我之前已经很骄纵，对不对？我那时候在大陆做事情啊，摆出了那个脸，人家大陆同学都觉得说，叔叔啊，人家已经对你那么好了，你还这样子摆臭脸，这个到底有多骄纵啊？然后等到那些同学，我说2015年让那些同学没上完的来台湾，然后免费补课，然后等到2015年那些同学来台湾看我怎么过日子的，那个当初嫌我骄纵那个杨总，才说看到你过日子才知道，果然有这么骄纵，就是平衡稳度的、啊，就计程车不会看路，那没关系，就不要到就开门就跳车了、啊。就是有这么骄纵的啊！计程车坐一半就跳车了，就我不跟你讲，不跟你吵，也不跟你说我要下车，我开了你就跳了，那这个之类的。所以，那等到我渐渐觉得说我要恢复我那个零容忍度的那个过生活的方式，那当然也就是所谓零容忍度的过生活的方式，也包括比如说，可能有人会说，哎，如果有个某某名主持人因为你上他的节目，然后呢，你就会因此多赚进很多钱之类的事情。那我会觉得说，上次我那个某某朋友去那个某某节目，跟那个某某名主持人讲话的时候，看那个节目就有朋友很不开心，因为那个某某名主持人一直在顾左右而言他岔题，然后没有听到我朋友讲话的重点，等于侮辱到我的朋友，所以我就跟他讲话，我会很痛苦。所以我管你跟他讲那个钟头话，我会赚到多赚了几千万，对不起，不要。就是我是就很简单。就是我对那个主持人受不了，那你跟那主持人打交道要赚进几千万几亿我都不管，几万多赚多少钱我不管，因为让我去忍那个主持人我忍不了，所以大概就是这样的一个状态在过日子。那等到变成这样子的状态在过日子的话，那我的那个生病的频率就变成，比如说有一个 case 来哈，那这个 case 可能有什么地方那些人跟我是合不来的，但是我也没有沉痛病，我也不会知道，对不对？可是呢，当我出国去接，就是到大陆或哪里啊去接那个 case 的时候，就会出发前一天重感冒，然后直中少阴，然后搭上飞机以后掉行李， 然后2015年以后，差不多就90%的灾难。然后果然那个 case 就是将来的学生跟我是很不合的这样子。所以就是我认为这个好像冥冥之中潜在意识世界跟我们说真话，一个小灾小难或者一个病是有的，就是你是完全无法自拔的时候，可能他要用大病来拔你。但是如果你自己就知道说，哦，这怪怪的，好，我就可以再不要了。那说不定就小灾小病就可以了事。我个人是认为是这样子，所以跟疾病的互动关系，我比较是这样子在考虑这件事情，而不是在考虑你要怎么样会比较健康这个项目的事情。啊，所以就今天第一堂课不知道为什么就岔题说一点这个关于养生的话题啊，就是我们这个课不是在教养生啊，不是在教养生。那这个那大家可能会，那这个课在干嘛？就是你来干嘛就干嘛吧，对不对？目前是你，我怎么知道你来干嘛？就像有一次我在北京做那个卫生康健单位，2014年做那个上门的宣传课的时候，然后不是有个同学问说，叔叔，你觉得我们应该学伤寒论吗？我说我不觉得，哎，就是你爱干嘛干嘛，就是大概是这种感觉。然后还有一个叫我讲的主题，他们啊，他给我写了一个讲题，有个讲题是我们为什么要学伤寒论啊？然后他上的讲题就，你为什么要来学？我问大家，你为什么要来学？我怎么知道为什么要学伤寒论？就大概是这样的一个感觉。那么岔题到这里啊，与其再回去讲武陵散，不如就趁势岔到底吧。因为我昨天答应了他几个同学说今天给问问题时间，他们把昨天给问的问题问掉了，所以我们先把问题的部分处理20分钟，看看要不要回来讲武陵散啊，好不好？好，昨天没有问到问题的好像不是这两个男生哦。 不是，我有问题想问你。 好，昨天跟我说了，我说今天问的是哪几个？好，那你先说好了。 等一下轮到你啊。 贾佳在吗？电脑可不可以叫陈世铎那个牙痛算牙齿的那个方子出来？是这样子啊，牙痛对不对？首先是牙龈啊，就是我们如果是治疗牙龈的话，通常就是这个东西，这地方跟我们的这个我们现在要做的那个工人智慧也有关系啊，所以这个业主这边也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这个地方说。我这一边啊，你是左边还是右边？好，我这一边的牙龈特别疼这件事情，我们比如说伤寒论里面，现在目前为止并没有太好用的有效情报。那一般的中医的理论框架，比如说有人认为这个上下牙龈，好像上面是属胃，下面是大肠，对不对？ 对， 所以这个时候你就会，我要说的是开药的那个就是取巧的办法。因为有这个理论框架的时候，就让人觉得说我要退这个牙的火，到底是要退胃经的火还是大肠经的火？那这个时候我们中医的推理会这样子推，就比如说牙龈会萎缩，通常都是比较关系到一个人脾胃的那个胃的胃阴虚，所以那个治疗胃络脉绝的脉门冬，它本身又是润胃的，那再放在嘴巴里面嚼着嚼着，牙龈会比较容易长回来。所以虽然古书上说胃跟大肠一个管上面一个管下面，但是很有可能其实是胃经占的比例多一点，大肠占的比例少一点。所以因为下牙有人说是属大肠啊，那这样子的话，我们姑且想一想，这个清胃经的火的有一点凉润滋阴的药，我们常用套路的方有那个什么 玉女煎，或者是什么，还除了玉女煎还有什么清胃散，算不算？叫凉润一点的，我啊不要太复杂好了，哎啊，其实养胃阴非常好用的药是昨天治咳嗽的麦门冬汤，啊，那玉女煎就是在就是这样子说，如果我今天要开科学中药的话，我可能会为了清那个火，我会开一克的，大家啊。你可不可以就是那个原文一整块就泼上来，给就是贴上来给我。那个清胃火，就是我希望是清胃火之外，还要滋胃阴，而且胃阴要滋的比较够，那个胃火比较容易退下去不上来。因此呢，我会考虑的是，比如说科学中药每一包里面。麦门冬汤放两克，然后玉女煎放一克，这样子的比例。然后呢，另外这个，陈世读的方里面有说，牙齿啊，就是牙疼，但这个不是指蛀牙的牙疼，不是牙龈疼。但是里面的用药方法是有可以借鉴的地方的，就是这个他们说啊，牙疼的话，那个。基本方是生地玄参各一两，那我们今天只是要治一个后牙龈的疼痛。等一下，这同学我要请问的，你那个牙龈疼痛，拜托你不要是因为什么智齿长歪掉压的那个疼啊、哦，那个不关，那个就是不是智齿吧？是智齿，智齿那个去看牙科啦，那个不是吃中药的啦。就是如果那是智齿的方向不对卡到的牙疼，那个是自己去牙医院，就是把那个智齿调一调或者拔掉之类的，这个不是吃中药哎。就是中药要帮已经歪掉的智齿长正，不是不可能，但是相当不容易哎。所以你那个是智齿造成的吗？ 小孩拔那个牙齿，特别容易拔， 因为。长得特别牢的又歪掉的智齿，那个骨头这样子，对不对？你吃中药调体质，要调20年左右才有办法调整吧？就是这个，我觉得挺难的呀。所以如果是智齿歪掉的，我觉得就是如果你的智齿是好端端的，没蛀也没歪，可是疼的话，那我这个药方没有意义。那你是歪的还是没歪的？有一点歪啊，只有一点嘛。就是我这样说啊， 如果智齿隔壁的牙是这样，智齿是这样叫没歪，对不对？然后这个叫这样子叫有一点歪，然后这样子叫很歪。那你是有一点歪的啊，那还有机会， 那还有机会。好，那我们继续讲。就是因为这还是问诊，要问一下。如果他是智齿全歪的那种，然后。你在那边开药开半天也不是办法啊。那这个说牙齿呢，他说牙痛，这个牙根这边发炎，其实牙根那边发炎，玄参跟生地是很好用的。那玄参跟生地，如果你真的牙龈到这个半边脸都好疼的时候，是一两一两比较有效，用得太轻哦，也不太有效。但是我们今天只是调这里的牙龈肉的话。我觉得可以用引经药来带它，所以就刚刚那一包药不是麦门冬汤两克，对不对？然后玉女煎一克，这个清胃火的基本结构。然后呢，牙龈呢是因为是关系到胃火，所以还可以再补生石膏0.4克下去。而这个方剂呢，你要把这个全身生地挂进来，我觉得也会比较有帮助。那么就姑且。玄参0.5，生地0.5，我就用科学中药来算啊。那然后接下来就是数牙齿啊。他说这个牙齿啊，第几颗牙是大牙，什么都是属肾啊。就是前面的牙齿，他说啊，就是门牙这边的4颗是心包腑，那门牙旁边的这个两个啊是肝火。然后再过来这边两个是胃火，再过来是脾火，再过来两个是肺火，然后剩下来到智齿都是肾火，所以这边， 看一下啊，如果是肾火的话呢，再加什么？再加熟地多一点。所以这个方剂你要镇住肾火，吸纳它，你再放熟地黄一克在这个方剂里面，就已经有生地凉血热，然后有生石膏消炎，生地生石膏就是用来消炎的，然后玄参也是，然后再加熟地一两啊。那这样子一包药已经蛮大包了，但是这个时候你要比较确定它能够走到牙齿的话，还要加一点点调味料。这个东西日本话叫做卡库西阿吉，就是隐藏的味道，就是你们家这个汤头特别好，是里面什么？我跟你讲，重要的就是要加小鱼头的那种故事情节啊，就是这个方剂里面会让它的那个药效变成从普普通通的感觉，变成人家觉得哎吃起来很好的感觉的那个隐藏的调味料，是另外一个市面上科学都要没有的方子，要用淡味药配的，叫做桂枝五物汤，不是黄芪五物汤吗？不是治疗手麻的那个黄芪五物汤，是300年前的极易东洞的一个方，它是用那个桔梗甘草结构，就是桔浓的那个结构跟桂枝结构搭在一起，那个是专门用来挤牙龈里面的脓的方子。那把桂枝五物汤在那包药里面再加进一克的话，其实我会觉得加两克，一克半，1.5克的桂枝五物汤，就科学中药这样混合了以后，再把那个混合的粉再加1.5克的话，那其他我们常用那种一般般的方的治牙龈的那些方剂都会变得比较有效，就是桂枝五物汤可以活化其他治牙型的。治牙龈的方剂的效果，所以就姑且这么说了。但是我还是觉得，如果真的是那个原因90%都在牙齿外这件事情上面的话，实际上中药也帮不到太多忙啊。所以也是姑且这么说。所以这个时候就是，业主这边就要想说，其实我平常帮人开方的是这样子，一小片一小片的，那个一小片一小片的。理论框架或者情报这样子插入，这样在拼一个方的情况是很多，所以那这样的一个模式，怎么样能够用你们的工人智慧去制造那个卡槽跟卡件的那个问题？那再换一个同学好吧？好吧，你吧，你那么 两个 同 学，第一个就是那个乌梅华啊，看到书。不知道怎么做了，就有点疑问。第二个就是，我早上起来，可能我6点起来，早上大概是11点以前了，我的眼睛是比较模糊，看不清。但是一过了中午，大概我们下午2-3点就，好像眼睛很明亮，看起来就比早上明亮很多。这大概是什么原因？ 好，请坐。那个第一个问题是这样子，乌梅丸啊。这个如果照张仲景的做法的话，我觉得是相当不可能，因为绝阴篇乌梅丸的方子，他要说你用300颗乌梅把核挖掉，然后呢放在多少米上面蒸啊？ 5斗， 那1斗一升是200cc 的量，那就一小碗，对不对？那10升为1斗嘛，对不对？所以50碗米去蒸300颗乌梅，然后蒸300颗醋泡过的乌梅，然后再和到一起做药丸。这个东西叫做和稀泥掺水，那个药丸99%的成分都是米。啊，对不对？那你就会觉得这怎么办，对不对？感觉这个药丸就算是还有药性嘛，是不是？所以。张仲景那个做法，我们这样想，就是做乌梅丸的话，首先要人工把那个核梅子的核剥掉，那有时候剥乌梅还蛮手会蛮痛的，所以你要找一个廉价劳工，就是比较笨的。那而且你也要考虑一下，是剥完的泡醋比较简单，还是泡过醋再剥比较简单？ 泡了再剥， 泡了变得比较软，比较好剥，是吧？你们都剥过是吧？ 嗯，好剥。 那或者是。 泡了之后蒸软了再剥会不会比较简单？我不知道，因为我听说有人剥生乌梅，像当年生源的那个阿才啊，就是抠到这个手都磨破了。那我就觉得我们吃的这个乌梅丸都是在吃阿含的血汗皮骨肉啊，对不对？这个觉得有人味不好，就是同类相食啊。所以就是你们自己找一个比较好剥的剥法，因为反正是泡过醋以后要蒸一蒸，然后最好是有一点饭把米气浸进去。但是这个有一点饭，我是觉得真的是有一点饭就好了，不用到那么多。所以甚至如果你要说，如果乌梅丸，你就抓一个它的药物比例啊，就是反正300克乌梅这么重嘛，然后当然你是什么几两什么几两，换算成15克左右那么重，对不对？抓个比例，开一个汤剂，然后呢，你煮这个汤剂的时候啊，丢一把米下去，因为主要是乌梅丸有一点米气，跟身体的那个调和度会比较好。所以呢，你因为乌梅丸喝汤是有些小朋友觉得哇，这个汤好酸、好苦、好难喝，但是我这种喝惯药的人并不在乎那个汤剂的味道的，所以就煮汤剂的时候顺便丢一把米就可以了。然后汤煮好了以后，再滴几滴醋，把那一点点醋的那个引经的那个药性还给它，这样效果就很不错。那如果你要做药丸的话，你其实可以舍弃米这个部分，乌梅泡醋，然后跟人家药材照比例做药丸，然后那个你叫吃药的人哈，就是每次都在你会吃到白饭的时候吃药。就比如说你有些人他三餐就是会吃一碗饭嘛，对不对？那你就餐前吃，那你拿一碗一口白饭下去，不是米气就跟它合在一起了吗？所以就大概这样子就可以了。当然有一些比较粗糙的做法是，你在做乌梅丸的时候再把这个炒黄的米打成细粉一起来和进去做，就是说比如说药材占一半，然后炒黄的米磨成的细粉占一半。但是我实际上的感觉是啊，炒黄的米的粉跟那个用饭配着吃跟用粥配着吃相比，那还是用饭用粥配着吃感觉舒服很多。所以你就考虑，就是能够如果乌梅丸刚好因为自己那个人的饮食习惯，自己能够做到就是能够配饭配粥吃到的话，那你说哎，我这粥里面有一点豆腐乳跟那个腌酱菜怎么办啊？无所谓啊，那个放过了，就是乌梅丸的那个药性的那个味道比较大，不太怕这些有味道的那些食品，所以乌梅丸的做法这样。那另外呢，你说啊，这个你的眼睛的模糊是上午比较会有隐隐不舒服的感觉，那下午比较好一点是怎么回事？那其实你的问题，这个问题我就不得不说有一点难倒我了，就是我会因为我自己好像这方面的经验值，就是你如果只是问我眼睛不舒服啊、可能可以怎么医，这样子我就问你相对是简单，但是你问我为什么我上午比较不舒服下午比较好，那这个我就被难倒了。因为这个东西在中医医理里面，比如说《伤寒论》里面啊，讲说有一个汤剂叫做这个干姜附子汤，里面写说这个人是这个昼日烦躁，夜而安静。那他这个理论是说，因为这个人表面的胃气已经没有了，所以当他白天以勉强撑出一点胃气的时候，他身体会有抵抗反应、免疫反应。但是到了晚上，他胃气完全收掉的时候，他没有东西作战，所以晚上就安静。这是有此一说。但是同样的故事情节，到了父亲主陈世卓的医派里面，完全是解释相反的，会说因为你现在是啊，就是阴比较有问题，所以你晚上比较难过或怎么样，就他的那个刚好逻辑是颠倒的。因此这个上午下午的差别，在中医的理论框直接就会碰到那个本来就有的理论框的矛盾性，也因此我不知道应该要用哪一个理论框才是能够契合到你真正的状况的，所以这个部分就没办法回答了。好，后面的啊， 想请问一下，那个心脏早搏的问题， 心脏早搏的问题是怎样？你说是怎样？ 分析和治疗。 好， 心脏早搏的分析和治疗。 分析和治疗。 请问一下，心脏早搏，因为我这方面的知识不够啊，有没有人可以告诉我，心脏早搏是一个什么样的症状？ 它分心房早搏和心室早搏。心悸、心慌，所以 会心肌上的关节 OK， 好，就是当你说的这三个症状的时候，如果今天我现在跟就是业主这边讲啊，以一个伤寒论的思路，我跟你讲，伤寒论的开药手法，我跟你讲白了，就是耍赖皮。什么叫耍赖皮？就是屈打成招，让他不得不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这个书。就是没有写什么叫心脏早搏，对不对？但是呢，我们开药呢，就是啊，要随便罗织一个罪名，然后来栽他，这样听得懂吗？就是比如说有一个小孩子，他容易尿床，那上面没有治尿床的，可是呢，我们就会去问，哎，这个小朋友啊，你有没有觉得后脑勺僵僵的啊，背僵僵的啊？哎，如果有，你给他吃个桂枝加葛根汤，他尿床就治好了。就是你懂吗？就是你要找别的罪名来让他上当。所以呢，你刚刚说的故事情节，这个心悸的这种身体感，它往往是对到桂枝甘草汤症，或者是小建中汤症。也就是这个人，你不要管他心脏早搏，但他的体质上可能有心阳虚的桂枝甘草汤症，或者是整体需要的小建中汤症。那你就只针对这个心悸的感觉。跟他说，我现在呢开一个药物，我现在只是治你的心悸，但是心脏早搏是不是治好我不管，好不好？然后就开药治他的心悸。然后呢，至于说这个脉结处，那刚好炙甘草汤是对症的方，然后先把心悸治好了，然后再把这个脉结处的这个炙甘草汤这个问题给他治好。然后呢，这个腹部的这个脉的跳动啊，往往是挂到五苓散或者真武汤，甚至就是奔豚的苓桂枣甘汤啦。所以呢，你就跟他这三个方给他试一试，你看他比较像五苓散症，还是比较像真武汤症，还是什么都不像。但是呢，至少这些药吃了，对他来讲也是一个能够让这个阳气比较顺畅，它是可以当做补药保养药吃，这不是不用考虑太多的副作用。因此，我大概就是会拆成这三块。然后分头来处理，那我就可以整个逃避掉那个西医院给的所有的病名，大概是这样子在做的。请说。 我来问一下，你说到那个大枣代替，啊，只是那个大枣，只是那个大枣，那个黄芪建中汤用的时候，只上多少克呀？就是黄芪的是多少？ 这个的话，我。这个是等到我们这个课啊，教到小建中汤，教到黄芪建中汤的时候，那时候我回答你，好不好？那时候在一个系列里面讲。你最后那位女生，后面那位， 哎。 这样子啊，因为小便会涩痛，你做没关系。小便会涩痛这件事情，如果是男生的话，在伤寒论里面有三个方剂都很有可能用到。一个当然就是我说，反正尿不出来就用生气丸，对不对？然后另外就是我上课还没有教到的啊，那个太阳穴里面有一个方子。是叫做什么？是不是叫与鱼凉丸？那个是专门针对一个点是，这个人啊，小便是尿完之后抽痛，尿道的痛啊，是尿完以后才痛的。那请问这位老先生，他是尿完的痛，所以这个就有点暧昧，对不对？所以我不知道是不是完美的与鱼凉丸症。所以我的那个，那么他有没有那个确诊的什么前列腺或者生物腺的问题啊？ 就他不关心他前列腺射护线。 好像没有听说他有前列腺的确诊。 因为前列腺射护线有确诊的话，我们就可以去处理前列腺射护线嘛。但没有确诊的话，就是尿道的问题，对不对？那尿道这边的话，我的话会觉得，首先我们会想到是肾气丸。那肾气丸的辨证比较简单的，就是叫一个人躺平在这里，然后呢，你一只手摁在他的肚脐的上方，一只手摁在他的肚脐的下方，就是上腹跟下腹的，然后你两个手平平的往下面压啊，然后叫他稍微肚子用一点力气抵抗你的手的力气。那如果你觉得他好像上腹就是比下腹有力的话，这个就可以开肾气丸，就是那个。压的时候啊，平平的往上面压，然后你觉得他小腹比上腹没有力，那是这样子就算可以开肾气丸了，所以可以从肾气丸试起。但如果肾气丸还是没有效的话，那么那个余粮丸稍微吃一两次试试看，但是这个真的是要吃了才能去改。就是要试吃才知道有没有效，因为你刚好那个主症不是完全对到，而是擦边球。那如果还不行的话，这个厥阴篇的尾巴还有一个哦，比较能够治疗小便尿涩的是小柴胡加茯苓白术汤。那个对于治疗尿涩痛也还算有帮助。如果以伤寒论的辨证是这三个方剂的使用顺位。那如果不行的话，那就要查别人的方书了。那然后你说这个人上面是有流清鼻涕、鼻塞、清水鼻涕，对不对？那这样子说，因为清水鼻涕这个东西，有的时候是关系到它整个中焦啊，运化那个水的功能都不够旺盛，所以长期的清水鼻涕的体质。以调体质来讲的话，是脘中焦的理中脘之类的，或者理中脘加茯苓。但是如果是短期的，就是有这个寒气侵到鼻腔，就鼻腔为了要抵挡这个寒气，代偿出来而流的鼻涕，那种清水鼻涕是麻黄附子细辛汤。所以这个时候站在一个。开业安全生意兴隆的角度，那我可能就会开理中汤或者理中丸的这个药位里面，再稍稍，比如说我这个特别重要，如果用特别重要的话，我可能四克理中汤。哦，对了，科学中药理中汤不要买成方的，要自己配，因为理中汤用党参吃起来比较舒服，用人参反而会有点塞到。然后四克的理中汤，然后加一克的麻黄附子细辛汤，当然附子要再加的比麻黄细辛多啊。这样的放下去来处理他的鼻涕，调理一个礼拜看看有没有进退。那至于说这个鼻子塞住的那个塞这件事，已经说了，就是能够让塞的变成不塞的只有婷粒子。那婷粒子呢？婷粒大枣泻肺汤。就是要跟红枣一起比较有效的，但是你如果想要说顺着这个势头啊，让它鼻子慢慢开开来的话，就不求那个一下子让它有效的话，那反正如果你这个理中汤打算让它调理两个礼拜的话，那我们把这个药性很平均的分配在两个礼拜的里面的话，那我说刚刚不是理中汤四克里面加麻附辛一克吗？那你就。再加桂枝汤一克，再加婷粒子0.4克，就是桂枝汤挂婷粒子，这样子把那个药性转上去，就是用一个比较缓和的、较长的疗程来化解它。大概如果我不敢说我这样做能够保证医得好它，因为我没有看到那个病人本人，有很多东西都问不到。但是如果只是以一个很机械化的，就是如果我今天是机器人的话。如果我今天是机器人的话，可能这个机器人它的内在的逻辑是这样子在跑的，这样子的想法。那还有什么？怎么越举越多了？那个工程师这边， 我这有一个问题，就是 题上课之前讲过，说像比如说像甘草啊，它有类似于类固醇的这样一种效果。就是我想问的是，是不是有一些证据可以从现代西方医学的角度，我们也去做这种药材的一种类 型？那个。西方啊，对于这一类的中药本草的研究，就是我的意思是说，那个中国人的中草药研究，因为它是顺着中国人认识的药性在做研究的，所以就会有很多很多很多的大量论述是在讨论这些化学成分如何达成这个疗效的，就是中国人的论文。但是呢，西方人的论文他一开始就没有要在甘草上面求得这个疗效，所以他就算有关于甘草的论述，也是那个西方药草学的那个什么甘草的那个其他的功能，而不强调这个消炎的功能。所以那更加是因为在西方的医学领域，那个西方药草学是一个就好像巫婆在玩的东西，那种就是那种就是喜欢搞身心灵的那种疯疯人在玩的东西。那些人哈、啊、虽然著作颇有，但是都不是学术界的论文，而是什么女巫的神奇魔法厨房那种书，你知道，就是那个，所以那话都是随便人乱讲的，所以就比较没有参考价值。至少它的逻辑，西方的这些关于同一个本草，比如说什么紫草根之类的，这个或者是什么茜草或者是甘草这些，或者是黄芪，那些就是西方人也常在用的药草，什么马鞭草、薄荷之类的，他们认识的药性跟我们中国认识的是不一样的，而且角度相差非常多。 那我提到的中国的这个药材来讲的话，里面是不是可以去做，就是说做一些相互印证的东西？因为它中国的话，或者说它有一个成分的这样一个需求来讲的话，它可能是另外一套看起去的吧。这边是用这样一种本草方剂的它的一种性质，这也是我们这样一种东西，有一些功效是可以让它做一个相互的一种 东西。你的问题是一个可以回答的问题，但是我在回答你的问题前，我要很小心的再多问一个问题。你让那个通道做出来之后，对你现在要做出来的产品的 benefit 在哪里？ 有一些外推或者相似的这样的，就是可能是本草之间的药性的一种相似，对吧？相似来讲的话，一方面可以从我们分解生物 A 体系是现在就是乳糖含的这样一些体系，那也可能是从 B 体系来的。如果两个体系之间它其实有类同的地方，那它其实是一个相互影响的东西。我似乎也可以用 B 体系里面新生出来的一些就新发现的一些关系来去回到 A 体系去看看这个体系里面是不是相同。比如说是想做一个更多的一 个，这个问题好像会拖下去，而且听起来一点都不好听。你们下课。